第54集，装乖。 圣上被伺候好了之后，有人想要给薛远上个药，薛远大手一挥拒绝了。高高大大的影子走到龙床边站着，整个人跟从血泥里跑出来的一样。顾元白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也被吓了一跳。 怎么还在流血？你就不能给我点好脸色？ 周围的人忙忙碌碌，龙床这处倒是安安静静，没人打扰。顾元白渐渐皱起了眉。 朕平日里还真的对薛远脸色很不好。 薛远见顾元白不说话，转过头看看外面的天色，快要到散职的时间了。 装一装乖而已，让他开心也无妨。 他一扭头，脖子上的伤口处又重新流出了血。顾元白提醒道： 先把你脖子上的血止住。 薛远随手一抹，然后看了一眼宫殿之中的人，见没有人在意此处，突然屈膝压在了床边，脸凑近小皇帝裹着血腥气的低拳： 圣上，再笑一个啊。薛水，你逾矩了。 臣自小就在军营里长大，粗不懂事，没规矩，不会那些君子六艺，连伺候皇上都没轻没重。但臣对圣上的一片忠心是天地可见的。 薛远说着，握着小皇帝的手摸上了他自己的脖子，高挺的喉结在小皇帝的手底下，命脉都能被对方给掐住。 圣上对臣好点脸色如何？ 疯狗主动抬起脖子让顾元白去握着，顾元白陡然之间真的有种站立的征服欲望被满足的感觉。他眯着眼，手指摩挲着薛远的喉结，过了良久他才放下手，淡淡地说道： 薛水今日累着了，回去吧。 薛远沉沉应了一声，余光一瞥，见到了顾元白手背上蹭到他脖子上的血。他上手将顾元白手背上的血给擦干净，才站直身，恭恭敬敬地说道： 臣退下了。 顾元白看着他大步离开的背影，长舒了一口气。 差点被蛊惑了，疯狗都学会装乖了。 薛远回到府中之后，一脖子的鲜血吓得薛夫人都要晕了过去，下人们递上金帕，又连忙去叫了大夫。薛远默不作声地坐在位置上，双目之间沉沉浮浮。血被擦干净了之后，两个深深的牙印咬痕就露了出来。薛将军见着之后就脸色一板，语气不怎么好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薛远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像是在看着蠢货。 被咬的。 哼，老夫岂能不知道是被咬的？老夫是问你是怎么被咬的。 薛远懒得说话，又把薛将军气得脸红脖子粗。薛夫人不理他们父子之间的交锋，心疼地上前查看薛远的伤处，叹了口气说道： 瞧你这样子，之后怎么在圣上身边上职？ 圣上不会怪罪，他没准还高兴着呢。 什么？ 没什么，让大夫去我房中找我。 城堡寺和朝廷三辞三让，等第四次将四田送到府尹那时，这些地才被朝廷接收，又立刻安排人手接着城堡寺还未完成的地方进行春播和棉花试验田。城堡寺的住持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与此同时，那些看到了城堡寺住持写的文章的其他寺庙都在破口大骂着城堡寺不要脸。 你要捐你捐就是了，还拖累我们干什么？ 不少人都在盯着朝廷的动作，朝廷每一次退回寺田，大批大批的寺庙方丈住持都在无能狂怒。 都退回来了，你拿着就走不行吗？还送还送。 等现在尘埃落定，他们再怎么无能狂怒也改变不了事实。这时在面对城堡寺时彬彬有礼的朝廷又干了一件狠事儿。 他们大肆赞扬程宝寺的这番举动，并将程宝寺住持写的文章拿出来大肆宣扬。舆论足启动，顾元白看中的常玉言又自觉地在公众场合大力赞扬程宝寺住持，说这才是佛家子弟慈悲为怀，才代表了出家人心怀天下又不在乎身外之财。常玉言的嘴一向毒，当年都敢写出那十三首诗得罪权贵了，这会儿也敢为了表现给圣上看而动用一身的才华。反正听到他这些话的其他寺庙中的人都快要被气死了。 捐了才算佛家子弟，不捐就不算。 大横朝也不是没有真正爱佛敬佛的存在，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规矩，先帝崇佛那是先帝的事儿，到了如今要遵守顾元白的规矩。多大的寺庙，有多少和尚，能有多少寺田，各样的章程一个接着一个，不对着这个章程来的早晚等着出事。对于像是这种本身就占据着道德高位的对手，最好能用舆论去逼其认输。皇宫内，楚卫在一旁陪侍，孔义林正在同工部侍郎禀告着播种白棉花的消息。孔义林有备而来，将这些种子当作是进阶之梯，自然不会无知无觉地来。他在西夏边陲第一次见到白棉花，得知白棉花的用处时，就将白棉花的特性打听得格外详细，包括土壤、湿度和适合播种的季节。有他在，工部摸起来不至于一点头绪都没有。因为这会儿等二人禀报完了之后，工部侍郎就对着孔义林夸赞了起来。孔义林的这双眼睛虽然看着有点膈应人，但这人有能力，脾气好，沉稳又不抢功劳，相处久了便能让人生起欣赏之意。工部侍郎笑眯眯地说， 若是真的能种起来了，那便是孔大人的大功劳。孔大人事必躬亲，事事亲力亲为，有孔大人在，乃是百姓之福。 义林不敢， 两位爱卿都是国之栋梁，不必如此过谦。话说回来，既然如孔卿所言，白棉花中棉絮与子同存，那要是将子剥离，倒有些麻烦了。正想着，待种植成功后，在采摘之前，能不能做出一个棉花脱子机？ 臣回去就与尚书大人商讨一番。 好。 等这两位臣子走了之后，楚卫看着孔义林的背影微微出神。翰林院实在太过清闲了，原本孔义林同他一般清闲，那时倒绝不出什么，但这几日对方却早出晚归的忙碌了起来。对方虽然没有说，但脸上却挂着微笑，这种忙碌让楚卫有一种自己被对方远远超出的感觉，进而产生了浓浓的不甘。榜眼郎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而他却整日无所事事，这样被一步步抛下的感觉让有着傲气的楚卫觉得难受十足。顾元白注意到了楚卫看着孔义林的眼神，他微微一笑，翻开政务继续处理着国务。而在皇城之外，风尘仆仆的楚巡大人一身疲惫，他将身份证明递给守门的士兵，纵然脸上倦色沉沉，一双眼睛却亮得吓人。与他同行的十余官员经受不住数日的劳累，已经先回府休息，准备明日再回衙门述职。楚巡大人握了握怀中的奏折，看着守门的士兵严正的神色，心中的激动让双手都在颤抖。 臣不辱使命，成功回来见圣上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